相思语，旧梦点滴心坎，笑来谁在残照里泪满了粉黛，弯月夜下呢喃，盼君来盼君来，遥知此时春意。